谁懂我多么不舍得，太爱了，所以我没有哭，没有说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Memory， 事到如今我还是那么爱。 已经只剩我自己，但是我坚信。 Maybe they use my memory。 你曾深深的爱过我了。 大量的关于雾霾的文章在朋友圈里被疯狂的转载。其实只要你写雾霾写的不是很难看的话，阅读量很轻松就会上十万加，因为雾霾戳痛了每个人紧绷的神经，每个人都想要从文字中寻找慰藉，寻找希望，但我们宁愿不要那十万加，宁愿雾霾不要成为一个被检索被看到最多的词。经典969，我是亚威。如果有一天卖新鲜的空气真的成为了一个正儿八经的行当，这将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讽刺。 明白心动不痛，就怕心疼。

回首，背影你远走，再回首，泪眼朦胧，留下你的祝福，寒夜温暖我，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，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，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，再回首恍然如梦，再回首我心依旧，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，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，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，再回首恍然如梦，再回首我心依旧，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，再回首恍然如再回首，我心依旧，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 说到潘美辰，我想有个家这首代表作是许多人记忆中的经典歌曲。那个略带倔强表情的女孩，用这样的一首歌唱出了多少天涯游子的心声，有憧憬也有担心，有梦想也有寂寞。随着歌声一路走过的是都市人心中无限值得珍藏的青葱岁月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再来听到潘美辰的歌曲《我曾用心爱着你》。 被错过，

每次理想总让你惶恐，仿佛一去不会被爱迷惑。我说请你相信爱的承诺，此生会跟你盼你能懂，难怪等太久忘掉我温柔，让你走让我泪干心很痛。为何我太任性，我太洒脱，我太自私，就是不说，只想一生跟你走。如今天涯海角多情不语，仍旧等你，不想孤独，一生一世陪到老。单靠多年旧情，无缘厮守，远远等候，爱你依旧，只想一生跟你走。在我心中永远深唱一句，始终还是爱你最好。就是不说，只想一生跟你走。如今天涯海角多情不语，仍旧等你，不想孤独，一生一世陪到老。单靠多年旧情，我愿厮守，一边等候，爱你依旧，只想一生跟你走。在我心中永远深唱一句，始终还是爱你最好。 有着中性之美的潘美辰唱着最柔情的歌，走进你的心里就再也出不来，只不过它只是淡淡的在你心里发酵，它依旧是这个城市不可缺少的一道风景。它的温和始终如一，不认识它的人会觉得它接近冰点，认识它的人却知道实际上它不喜欢轻易抛出自己的情绪，这是一个珍贵的宝藏。969都市夜归人，1月13号晚19:30，北京剧院，潘美辰将与你不见不散。听到邰正宵《爱的传说》。 想俘虏他，然而又怕惊扰他，我的心繁琐似乱麻。花梦蝶细数落叶，冷傲眼光比霜雪，风中去来看谷中的冷。像电对着晚风低声说，情倦了，许我谷中轻轻歇一片。每天都见他探访星光谷中花，折朵小兰花，低声唱歌不说话。我想俘虏他，然而又怕惊扰他，我的心繁琐似乱麻。

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，注定现在暂时漂泊，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，对未来的执着。拥抱着你，伤痕累累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老板说，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。 在生活当中，如果你要出差或者是要到外地旅游的话，我想应该有一大部分的人都想去住在农家的小院里，或者是住在更有人情味的地方。住在酒店里，面对冰冷的房间，空空荡荡的一个人，有时候会觉得非常的寂寞。我想此话一出，应该有很多人和我有相同的感受。今天九六九，这里是老板说，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，我是杨丽。今天有幸邀请到小猪短租的潘采夫先生，他也有一样的经历和感受。 我叫潘采夫啊，是一家互联网公司叫小猪短租的这个副总经理，啊，这是一家创办了四年的一个分享经济这个互联网公司。小猪它的模式是在线短租房啊，这种模式它国外有一个对标公司叫做 Airbnb， 它中文的翻译叫空中食宿。我接触 Airbnb 啊是比较早，2011年的时候。我就随着家人去英国定居了两年，在那儿接触到了这种非常新鲜的住宿方式，就是不是住在酒店里边，而是住在别人家里边。我们家庭出游去欧洲啊，去巴黎啊，去柏林啊这些城市的时候啊，就会上线先租到别人家里边房子，房东出来会接待。而这些房东的身份也有意思，他们有的是作家、音乐家、提琴手、剧院经理，总之都不是那种八小时上班的那种人。在巴黎呢还有一个全职奶爸，我一进去的时候啊，这个全职奶爸见了我就惊呼一声 Julian Fat， 我就当时不知道他喊的是什么，后来一个解释啊，因为他特别崇拜一个中国影星叫周润发啊，恰好我当时吃的胖胖的大背头，一进去之后他以为周润发拜访他了。那两天这个房东就一直拉着我聊什么纵横四海呀、英雄本色呀，这些港片啊比我都熟，所以这种住宿方式让我特别有兴趣。回到了我住的苏格兰之后，我也就成了 Airbnb 的房东，也做了两年的房东，经营的也不错，接待了全世界的这种房客和文艺青年。所以啊，2014年和2015年回到北京以后，我对这个模式特别感兴趣，就采访了国内的这种在线短租一个这种模式的公司，叫小猪短租，啊，这个采访的结果是，啊，我就被这个吸引进了这家公司，啊，一直工作到现在。 其实，在聊天的过程当中，我也被潘先生所吸引，很想去尝试一下这样的有意思、有趣的生活方式。但是不免有人还是会担心一下 住宿的环境，甚至是安全情况。 就是啊，很多朋友会问我，这个小住短租，它这个租房的是一种什么形式？怎么着能保证啊，这两个不认识的人能住到一块儿还不出事儿呢？啊，它实际上是有一系列的技术和制度的保障的。比如从技术方面啊，就是在房客入住，就是在房客在小住的平台上啊去订房的时候，他的身份证信息、手机号、银行卡号这种真实的信息，包括头像，啊，都会被录入到小住的系统里边，并且同时对接到公安部下面的国政通啊，这个信息实际上是非常安全的，要保证入住的人是没有问题的。那房东这一块呢，小朱的工作人员也会去上门实际去见这个房东啊，以保证他的信誉和住的房子的质量啊。同时小朱联合了这种保险公司啊，给房东购买了财产保险，给房客购买了人身意外保险，就是让他们在发生任何意外的时候啊都会有一种保障。比如说万一有的房客把房东的这个家具啊、设备啊损坏了，或者是偷走了，而且他这个不见了，那么他房东所有的损失啊，小朱和这个保险公司是全部赔偿的。所以这种技术上的、那体系上的搭建，保证了双方呢是在一个安全的这种体系下面来进行交易，啊，谁也没有这种做坏事的机会。那大家实际上就放心的来展现自己很善意的这一面，啊，所以这种交易这种就完成了。所以它实际上是推动了陌生人之间的信任，啊，推动了社会交往的这种诚信关系，所以是一种比较先进的、带有这种价值观的一种这种公司的模式，啊，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。 我想从现在开始，我已经开始计划下一次自己的短程旅行，要考虑一下住在别人的家里。今天9.9，这里是老板说，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，我是杨丽。 静静的就足够。

北京以及大多数的北方城市是吸着雾霾迈进了2017年大门的，这是一个让人高兴不起来的开始。每一次雾霾，空气净化器和口罩都会严重脱销，还会催生一系列的嘲弄或自嘲的段子。看完了再想一想，我们这些长期活在雾霾重灾区的人，每天24小时扮演着活体吸尘器，我们的肺有多脏可想而知。长期以来他承受得住吗？经典969，我是亚威。在这个城市生活着的苟且着的2000多万人，每个人都有一种痛彻心扉的悲怆，这种悲怆空气净化器和口罩都无法治愈。 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